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1998年长野冬季奥运会。1998年日本长野举办了第18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本届冬奥会共有14个大项、68个小项的比赛，乌拉圭、阿塞拜疆、马其顿首次参赛，最终德国获得12枚金牌，排在金牌榜第一位，东道主日本获得5枚金牌，排在第七位。本届冬奥会新增加的比赛项目有女子冰球、滑板滑雪和冰壶。中国在长野冬季奥运会上获得6枚银牌和2枚铜牌，是参赛以来取得奖牌最多的一次。 The 1998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18th Olympic Winter Games and commonly known as the Nagano 1998, was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celebrated from February the 7th to 22nd in 1998 in Nagano of Japan. 72 nations and 2,176 participants contested in 7 sports and 68 events at 15 venues.The Games saw the introduction of women's ice hockey, curling and snowboarding. National Hockey League players wer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men's ice hockey.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Curling, C-U-R-L-I-N-G, curling, 冰壶。Snowboarding, S-N-O-W,B-O-A-R-D-I-N-G 单板滑雪。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